益广告。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一首好歌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情，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在过去的60年中，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广为传唱的好歌和歌唱家。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我们要来一起回顾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4位著名歌唱家：李光羲、胡松华、李谷一、朱逢博。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歌，聊一聊他们的故事。各位好，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旅行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听李光羲演唱的这首歌曲《祝酒歌》，很熟悉的旋律。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敬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满心不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月里像春雷，把一身酒举进杯，舒心的酒哟美，千杯万盏也不醉。豪情啊，胜过长江水，胜过长江水。锦绣前程当指引，万里山河今朝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展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往心头火，燃得斗志永不退。今天那场饮胜利酒，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为了实现自个先达，愿洒热血和汗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心皆报废，待到理想化宏图，咱充满美酒再相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充满美 祝酒歌，李光羲的代表作。李光羲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享有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20世纪50年代，李光羲因为主演中国第一部欧洲古典歌剧《茶花女》而成名。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演唱了《松花江上》，李光羲开始逐渐的走红。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李光羲更是因为演唱了周总理、您在哪里、祝酒歌、北京颂歌等一 系列经典歌曲而成为了歌坛的一代泰斗。1994年4月，李光羲还被美国传记学会收入到了世界名人录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周总理您在哪里》。 清闲。 回忆。 周总理，您在哪里？来自李光羲的演唱。李光羲从小就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1953年，已经小有名气的他考入了中央歌剧院，开始了真正的专业艺术生涯。1956年，他出演了新中国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并担任了男主角。这次演出使得他一举成名。他说：“正是演歌剧练就的扎实基本功，让他在后来的歌坛能够游刃有余，并在1989年获得了我国首届金唱片奖。”这些成就足以让李光羲安享晚年了，但是他并没有如此，反而还在不停地学习着。对于新事物，李光羲总是怀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别看他已经年过七旬了，但是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老。为了锻炼思维和口齿，李光羲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学英语，不管什么样的演出，只要他参加，就永远都不会马虎。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李光羲演唱的歌曲吧，《北京颂歌》。 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心中一颗明亮的心，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方。 娱乐大篷车，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来聊到的是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的四位著名歌唱家：李光羲、胡松华、李谷一、朱逢博。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胡松华。胡松华的代表作应该是1964年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时候作词编曲及演唱的《赞歌》，成名曲则是上世纪50年代自编自唱的《森吉德玛丰收之歌》。他还为雷锋、祖国啊母亲、但愿人长久、啊摇篮等20多部影片录过歌曲。1980年创演的胡松华、张曼如独唱独舞晚会反响强烈，并被中央电视台录制了这台晚会的专题节目。另外，胡松华创作改编影响大的歌曲还有《马背上的祝愿》《高原九歌》《我家墙上挂满刀》《欢腾的苗山》等，首唱歌曲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马儿呀快快跑》等等。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演唱这首经典的歌曲《赞歌》。听完了胡松华的赞歌，咱们接着聊吧。1930年出生的胡松华，父亲东山先生是一位视书画如命的中医，父亲对于书画的痴迷无形间也影响到了胡松华，他从小就立志将来成为一名书画大家。然而在1950年，胡松华被选入了中央访问团，开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文艺收集整理的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文艺调研和编演的过程中，胡松华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和对音乐的理解迅速引起了同团专业人士的注意。胡松华也谦虚地向他们学习到了正规的练声方法。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胡松华开始真正地走进了声乐这个神奇的艺术领域，演化成为了他独立的声乐艺术意识。下面呢，来听胡松华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吧，《马铃响来，玉鸟儿唱》，与杜丽华合唱。 马铃儿响来，thank you。 马铃儿想来玉鸟儿唱，来自胡松华和杜丽华。如今年岁已大的胡松华并没有闲下来，而是成立了胡松华艺术研究室。另外，他还重走了边疆万里路，进行义务讲学，并从中清选种子学员，把他们带回珠海，实行一系列免费的培训。在为期3年的学期里，胡松华会用最先进的理论和技艺，把他们培养成超越自己的歌唱人才。这就是胡松华，一个与民族声乐事业结下不解之缘的艺术家。他的成长、成功，到老年时为民族声乐事业所做的努力，都深深地刻上了民族的印记。正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对艺术深深的爱，胡松华以诚心和毅力，永不停歇地跋涉在声乐艺术的浩荡江河。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听胡松华演唱的一首《森吉德玛》。歌曲过后，咱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旅行。诸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将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四位著名歌唱家，李光羲、胡松华、李谷一和朱逢博。下面呢，咱们要来聊一聊另外两位著名演员了，李谷一和朱逢博。李谷一演唱过的歌曲当中有40多首在海内外被广泛的传播着，像《边疆泉水清又纯》、《妹妹找歌泪花流》、《洁白羽毛寄深情》、《心中的玫瑰》、《知音》、《相恋》、《迎宾曲》和《绒花》等等，这些歌曲多次在全国性的歌曲比赛当中获奖，其中还有歌曲获得过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特设的最佳演唱奖。李谷一录制的个人专辑磁带、唱片几十张，销量曾经位居国内的榜首。评论界认为，李谷一的演唱风格和技巧对我国民族声乐和通俗音乐的发展起到了突破性的作用，开创了一代歌风。下面呢，来听一首李谷一的代表作吧，《我和我的祖国》。